午夜十二点，现在由李海棠报道新闻。广东省爆发肺炎，医护人员亦都受到感染，省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专责小组跟进。传染病医生话，由于未分析到肺炎属边一类同埋源头，担心扩散速度加快。卫生署正向内地了解广东爆发肺炎的事件，有需要会采取应变。医学会就提醒市民，任何年龄的人士都有机会患上肺炎，在流感高峰期，无论是否外游，都要小心注意。北约组织成员国在伊拉克问题出现严重分歧，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反对美国建议北约就伊拉克危机作出准备，美国指这三个成员国这样做令北约陷入信誉危机。美国提出的建议表示要在战争期间保护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德国就认为假如通过北约准备战争的建议会传递错误信息。台湾的陈水扁总统说，只要维持两岸的和平与稳定，就可以专心并好经济。他在澎湖出席大陆台商春节座谈活动时说，目前政府最大目标是要让台湾人民生活得更好，要拼经济大改革。陈水扁又说，不仅希望外商，亦都希望大陆的台资能够回来，不管他们在大陆投资是否顺遂，随时欢迎返回台湾投资。有台湾掌柜之称的前国民党商业管理委员会主席刘太英被法庭裁定要受扣押，以便警方追查一宗佣金案。检察官说，刘太英涉嫌在位期间没有尽责地投资，以致国民党损失巨额金钱，若果不将他扣押，怕刘太英会与同案其他人串谋妨碍查证。跟住是财经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8804点，跌60点；纳斯达克指数报1276点，跌5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报3576点，跌22点；恒生伦敦参考指数报9192点，跌39点。天气概况，一股潮湿海洋气流将持续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在早上有薄雾，港内能见度曾经降至4000米。另一方面，一道冷锋在喺华中形成，并逐渐向南移动。预料这个冷锋会在本周中期为广东地区带来清凉天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有几阵薄雾，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三天气稍凉，同埋有几阵微雨。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19度，湿度8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有雾。天气概况，一股潮湿海洋气流持续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3至4级，部分地区有几阵薄雾，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部分地区有几阵雾，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部分地区有几阵雾，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3至4级，部分地区有几阵雾，海有小至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部分地区有几阵雾，海有小至中浪。其后24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到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已经报道完毕。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就嚟又到夜妈妈与夜爸爸嘅黑色星期一啦！呢度 FM 94.8至96.9 Radio Two。 雇主切勿聘用非法劳工。 任何人士的居留条件，如果是游客，必须事先得到入境事务处处长批准，才可以从事雇佣工作。聘用非法劳工是违法的行为，雇主最高可被罚款350,000元同入狱3年，而非法劳工亦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查询求职者可否受雇，请致电入境事务处热线2824-1551。 改咗啦，改咗啦！ 改乜啊？ 外话雇员同自雇人士嘅强积金供款入息下限已经由每月4000元改到5000元，月入5000元以下嘅打工仔唔使供款，做老板嘅就冇改变，无论个伙计搵几多钱都要同佢供。 哦，你讲强积金新例啊？我都已经问咗我嘅强积金受托人噶啦，仲去民政事务处咨询服务中心攞埋份单张睇添，知清楚好啲嘅。 积金局热线2918-0102。积金为将 来。2月14日情人节，正月15日元宵，出现在 Roadshow 路顺通的画面，出现在星岛日报的文字，出现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的空气当中。你的情人的心底说话，可能是第一次公开宣布。2003年2月，晨光情人节，情牵第一线。 星期一我们又开始啦，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系冇错。 咁啊，今日咧就真系好多嘢，其实今日好多嘢睇，不过都讲唔到嘅，因为今日要俾啲时间黑色星期一。 系啊，有太多嘢、 你要讲你啲最中意嘅篮球啊！ 哇，今日真系实在嗰场波系实在系太过行劲，系太过行劲，系要睇两次，系要睇两次。嗰、那个中场表演咧，嗰个中场表演啊，同你讲啊，Jordan 直情系眼湿湿啊，彭姐都睇到呢、這个系嘛？ 我有睇啊，系啊。 Mariah Carey 嗰、那个， 我先睇波啊。 Mariah Carey 嗰、那个 咩啊？佢身 材啊？唔系嗰个中段表演啊，就是、令到 MJ 哇，即系个泪光，就系啲即系一个咁巨大嘅呢个球星吓，真系佢哋真系佢哋真系尊重呢啲人咧，系真系尊重得好劲，用个、用个半场休息嚟真系 tribute 佢，即系赞扬佢，表扬佢 一生嘅贡献， 好劲好劲好劲。不过今日你晏啲所讲嘅黑星期咧，就即系今日兵分三路啊！ 哇，今日真系太多嘢， 今日好多嘢讲，我惊我都讲唔晒。 我都惊，但唔紧要，一路讲啦。但系咧讲之前咧，我又要回应好多嘢啊。咁咧，首先咧，我要即少少私人嘢咧，恭喜下我个朋友咧，啱啱生咗个仔啊！ 系 恭喜 阿云仔， 唔系咧，我个朋友， 我哋朋友阿 Gary 咁啊，今朝早突然间，琴晚先佢哋同嗰啲朋友去玩大富翁，玩完大富翁今朝就生。 大家听到云海讲呢啲嘢，觉得好奇怪，点解咧？即系云海系啲好神秘，点解佢咁人性嘅？佢有朋友会生仔，佢唔系一个神秘人嚟嘅， 系梗系唔系 啦。今晚嘅黑色星期一咧，咁我哋咧就会讲三样嘢噶，咁就包括咧就即系哇，即系美国总统啊布殊就喺一份预算案嗰度咧，竟然公开咧就讲外太空系可能有呢、一个。外星人存在嘅，咁究竟系唔系咧？系嘛，阵间就云海同你揭晓。 系啦，咁另外咧，第二路咧就会讲咧，安德烈神父咧就预言咗咧穿梭机爆炸嘅事件。上个礼拜咪发生咗穿梭机爆炸事件啊？咁啊，云海咧又会带我哋啊去睇下，究竟佢讲嘅呢一番说话系咪真系最后嘅限期咧 ？Thank you very much。咁啊，今晚咧即系应该唔会令你失望嘅， 但系仲有啲嘢嘅。 系啊， 依家再 仲有啲嘢噶，不过听翻首歌，今日特登拣你想听嗰啲啦。 系咩歌？ 即系全个市民听众都系陪你听。 哇！ 哇！ 唔係，我都好中意聽 嘅。 我都好中意聽。我諗希望阿彭程都會好中意聽。係 講咁神。 咁啊，收音機旁邊嘅朋友都一定中意。係，嚟。非常非常非常之好听啊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Teresa Carpio 太正啦， 同现场睇冇乜分别啊！而家咁样听， 真系好劲啊！呢个气氛方面咧， 前辈都是前辈， 前辈都是前辈啦， 都是前辈啦，冇错冇错。好啦，咁啊，开始啦，我哋正式开始。 谢谢大家， 走晒台喎， 好啦，嚟啦，下星期一啦 吓，我们。好啦，咁啊，第一單咧，首先即系而家十二点搭三啦，已经快啲啦。 系，唔系，但我都要回应嘢喎，点算啊？ 系，咁啊，你头先啱啱又提醒我，啱啱又真系唔记得，系要多谢阿 K。 頭先應該多謝咗啦，不過阿 K 送啲鳳梨酥嚟，大家享用曬之後又唔多謝人，咁過問大佬係咪先？ 多謝多謝， 多謝阿 K， 咁啊收到曬你牛肉乾嚇， 最主要乾， 係啦， 同埋啲失蹤鳳梨酥事件， 係啦，好奇怪， 唔係因為咩回應啊？黃頭， 因為咧。收到啲 email 我要講翻咧，因為近排太忙啦，有啲 email 要遲啲覆，唔好意思先啊。咁但係咧，因為收到個 email 咧，一定要講講嘅。咁咧佢就係打嚟話我唔啱嘅，其實因為咧、有個係咪一要同佢講翻啲 information， 因為上個禮拜咪講起咧，即係穿梭機爆炸咗啦。因為上個禮拜六咁之後星期一我哋講開穿梭機問題啦。咁啊講起，因為而家和平站一路即係有向下墜嘅傾向㗎嘛，即係唔係和平站啊 ？Sorry， 和平站咪毀爛咗啦，太空站係啦。咁 即係成日都要揾嘢上去扯翻佢上嚟。係 啦， 禮拜係啦。 咁咧，咁個聽眾咧就話，佢話係咪我有一個好嚴重嘅錯誤嘅 information？ 佢話因為咧，即係如果掉上去太即係地球嘅嘢，有個叫做向心力咧為主，就應該係一個力量， 有個離心力 係啦， 喺個軌跡度運行 一路去嘅咁樣。所以呢啲係應該係好基本嘅。物理常識唔係話啲嘢跌咗，即係跌上上去就跌落嚟嘅。咁但係我想話俾你聽咧，其實呢個就係一般人一個幾大嘅誤解嚟嘅，因為咧係啊係啊，所謂嘅軌跡咧，所謂軌跡就其實唔係所謂嘅離心力嚟嘅，即係而家講緊掉啲人造衛星上去，掉個穿梭機上去。國際太空站掉上去啦， 即係你意思係嗰個人造衛星唔係喺度揈緊嘅， 唔係嘅，係啦，冇錯啦。佢只不過係入咗個軌道，所謂嘅軌道咧，就係以一個嗰、那個速度的位咧，其實佢真係跌緊嘅都係。不過問題因為咧，同地球 不過就轉，冇錯啦，轉住嚟越嚟越轉得近，轉得近。 係啦，因為佢一路其實 個圈越嚟越細， 係啦，其實佢一個圈咧，其實都係跌緊嗰個過程嚟嘅。 因為佢都係係咪真係都一定係俾呢個地心吸力？ 冇錯冇錯， 影響緊， 係一路俾地心吸力吸住。只不過入咗軌道，係圍繞地球一路好似轉緊，但其實佢係跌緊。咁變咗你嘅國際太空站咧，其實你一路圍住去咧，佢每一年都差唔多墜落去接近地球多幾十尺嘅位置。咁你慢慢，如果唔理佢咧，咁啊當然遲早一日會跌咗落嚟啦咁樣。咁呢個就一般人有啲對太空，即係我哋地球表面嗰個位置啲嘢有少少誤解，但月球就冇啦，月球佢自己中意點轉就點轉啦， 即係佢調轉就突然間 rewind 咁樣會係嘛？ 唔知喎、啊。咁同埋咧有個 email 就收到咧，就係、是有個叫 Alpha 嘅網友咧，佢就話咧。佢咧就本身喺機場做嘅，咁佢就覺得好奇，因為咧佢話如果即係佢哋連即係佢每一班機飛之前咧，佢都會即係 check 清楚啲機身嘅問題啊、機翼嘅問題。咁佢就話點解穿梭機哇？即係你諗下去到太空16日係咯，即係佢話點解你唔派啲人 check 下或者你 就係因為佢哋成日都講嘛，你飛得太多，大家太覺得已經好似搭的士咁樣啊嘛，第二手就行啦，即係 太容易啦。make sense 嘅喎，諗下穿梭機咁仲緊要過飛機。 其實我肯定佢今次只不過你覺得佢疏忽咗啫嘛，我肯定佢上次其實同今次 都疏忽， 唔會係好大分別佢個 check up， 只不過今次係即係咁不幸， 真係有問題啊！佢哋呢個做法。 喂，唔係喎，你諗下香港出邊啲車咧？十年已經劏咗㗎啦，十年已經劏咗㗎，你唔會見到一架十年嘅車喺出面行緊㗎，除非係古董車，你特登玩懷舊古董。嗰架機22年古董嚟㗎。 22年飛行咗。 飛行 製造都已經起碼20 係咪古董先？咁佢行嘅唔係我哋出面嘅平路喎，佢係成日都極度震盪嘅插入大氣層 launch 爆上去散曬嗰啲嘢， 冇錢啊嘛！佢哋話 唔係咁，但係呢個咧 誇張啊！飛個古董喎咁啊， 唔係。但 Alpha 佢講嗰啲嘢都幾有趣，所以佢話咧佢唔信係咩啲瓦片跌落嚟，佢又唔信，佢話可能係金屬疲勞散咗啦。但佢又好得意喎，佢話佢最懷疑嘅咧係以色列嗰個太空人咧究竟帶咗啲咩上去啊？係咪佢呢啲嘢？ 即係佢可能覺得帶咗啲 C4 自己引爆啊， 或者唔係帶咗一啲嘢係導致咗一啲嘅即係。着火又好， 咁如果系上去已經爆啦，唔使等落嚟。 但系有冇咁嘅可能啊？ 佢點會咁蠢啫？嗰個以色列 咪係咯，佢咁難得自己可以代表以色列咁樣上太空 啊？唔係，不過如果我哋以一個犯罪心理學角度， 咁都唔會。佢整曬十六日俾你攞曬 data 輸落輸，即係送翻落地球，跟住先炸，梗係上你唔俾 data 你研究啦，梗係上到一出對爆。 我係覺得唔係，如果一個犯罪心理學最高境界咧， 就係、 是、可能做曬所有嘢， 虐待曬佢 之後咧、 哦，最開心嘅時刻爆， 但爆完之後咧， 咁你 唔係爆完之後咧，佢就係成為咗永遠嘅歷史啊嘛。 以上番説話咧，唔代表 本台立場。咁你又衰啲， 呢個亦都只係一個推測嚟嘅。 唔係，但係我覺得唔會係佢自己 唔会系佢啦。 系，我都明， 唔系， 同埋咧，但系李尊尊真系自从穿山甲事件之后啦，咁亦都好多人开始已经讲紧会唔会系关于 UFO 事咧等等咧，咁已经有我每一日听 CNN， 每一日听 BBC 咧，每一日睇网咧都有唔同嘅答案，又话有太空碎片啦，又话太空垃圾啦，又话有呢、這个陨石啦，又话 啲乱讲啫。 但系咧有一个咧份咧就系、是。上次我咪話亞塞拜疆政府咧，咪話近排呢兩個月嚟都見到 UFO 嘅，咁佢咪經常就話，因為佢哋即係亞塞拜疆嘅政府就話驚有 UFO 出現咧，係mon住嚟緊嗰場戰爭啊嘛，就可能驚佢所謂嘅 三世。呢個我完全覺得係從我一早已經講過啦，即係如果佢再爆咧，又有人嚟mon噶啦。 但係咧， 又影響呢一個宇宙嘅運行。 但係好笑嘅地方就係咧，亞塞拜疆 即刻落白宮噶啦，保住停停停， 梗唔會啦。我覺得佢就係睇我哋點玩啊。但係咧，呢、這個亞塞拜疆嘅其中一個嘅太空任務嘅一個 agency 嘅人咧，佢就話咧，嗱我就唔知點解佢會咁講啦嚇。佢、就話咧，佢哥倫比亞號呢次爆炸咧，佢其實深信咧都係一啲外星人。阻止地球人發展太空科技而做出嘅行為嚟嘅， 咁點解唔上次整理咧？ 唔知啊， 點解一定要揀今次，仲要咁近大年初一咧？ 點解咧？ 嚇、啊、呢、這個就 點解咁啱咧？冇 啊，唔係咁，但係咧有一樣嘢佢講咗出嚟咧，我又心寒一下嘅，就係佢冇講到個消息來源嘅，但係嗰個亞塞拜疆嗰邊嘅專家就話咧、其實佢哋話知道咧，其實根本已經好老早之前咧，美國就已經同嗰啲喺外邊嘅 creatures 咧，高智慧生物咧就簽訂咗一啲嘅協議， 佢哋都簽嘢嘅咩？ 唔知 佢哋唔係憑智慧腦電波咁樣，仲邊有咁落後 old school， 仲喺度簽嘢啊？ 但我哋都咁落後啦。 我哋唔同，我哋唔係外星，我哋係本土啊！我哋覺得佢覺得我哋係外星人， 或者可能係個美國人政府話，不如幫我簽下啦。 簽嘢仲要 係咁，就佢哋話啦，咁簽咗其實因為呢次咧，點解會今次炸咧？就話可能佢已經喺呢段嘅時間去違背咗佢同嗰啲高度文明嘅人嘅協議啊，所以做出啲咁嘅行為。當然啦，呢個就係亞塞拜疆嗰邊嘅人去講嘅啫。佢嚇即係唔係一定係事實嚟嘅。呢個係個消息嚟嘅。 個古仔唔係咁有 分散咗 說服力， 係啦係 啦。係咯，所以唔知道，但係你諗下呢件事竟然引申到已經係不斷有。 咁其實好多嘢都有可能㗎啦。 如果佢係外星人整想整你咧，佢都唔使等你入大氣層啦、上邊已經搞掂，根本唔會俾你睇到有爆炸。 啱。 不過咁高智慧嘅生物，你有時唔明佢點諗嘅。 佢可能覺得有哇煙花咁樣啊，唔會咁樣睇係嘛佢。 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越嚟越多相片咪出咗嚟嘅，即係有啲業餘嘅天文學家、或者一啲嘅當地 local 地區嗰啲天文學家咪影到好多唔同嘅相開始出咗嚟嘅。咁喺三藩市海灣區嗰邊咧，其實都有啲謎團而家開始出現咗嘅，就係、因為我話穿梭機降落嗰陣時咧，其實而家原則上就係話喺呢個德薩斯州嘅中部之後瓦解噶嘛，咁、但係竟然喺進入大氣層，即係差唔多佢講緊係喺三藩市嗰個度咧，有人已經係當時見到個穿梭機係嘅圍繞住個穿梭機嘅位置咧，係有五個神秘嘅光點嘅。咁嗰五個神秘光點係呈現紫色，但係咧就佢哋話呢個已經唔係穿梭機嘅殘骸，都唔係穿梭機，因為一路飛落去開始見到嘢嘅時候就落咗去加州嘅中部啦、之後再入到去其他州份啦咁樣。咁呢一紮相片咧，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你上去三藩市嗰邊嘅網站嘅報紙，佢哋已經討論緊呢件事咧。 即係 Chronicle 嗰啲係嘛？ 嗱，如果你哋上去咧，就有一個最簡單嘅 sfgate.com， 即係三藩市 gate 金門 gate 係 gate。com 裏面都講緊呢啲 case 啦，咁就即係佢哋話解釋唔到，咁啲相已經掉咗俾佢，即係聯邦調查局去睇啊，或者 我哋都即刻要上一上先 ，sfgate.com 係嘛？我哋陣間都陣間一去嗰，我哋即刻就 唔係，但係嗰啲相未發布嘅， 未發布嘅，淨係問我有嘅啫， 唔係 討論啫， 討論嚟嘅，即係呢件消息呢個新聞，啲相如果我有，我一定話俾大家聽嘅，放心，我唔會讀食嘅 嚇，就有五個神秘，唔係你都會讀食咗兩年後攤完啦。發完夢啦，跟住兩年後先至會拎出嚟咯。 唔會咁嘅咧， 你係似係咁 嘅。唔會嘅，我呢個節目唔會咁。 咁嗰五點光體係咩環境咧？真 係佢冇啊！佢完全係唔知道發生乜事嘅，即係總之五個光。咁但係嗰五個光咧就圍即係喺嗰個穿梭機個附近出現，咁帶住後邊咁樣類似咁嘅情況咯。咁但係影咗呢輯相嘅人當時仲未知道爆炸噶嘛，因為過咗之後先知。咁、而嗰、那個攝影師同埋其中一啲嘅天文學者咧，亦都唔想自己公開個名字，因為你牽涉到好多嘢噶嘛。即係其實當然 美國政府一定揾到佢哋出嚟啦，一定噶啦，一定會問佢點解點影到，見到啲乜嘢，但係可能佢唔想俾即係其他傳媒去揾到佢哋咯。咁但係問題呢、這個可能都係冰山一角噶啦。 哇！咁即係穿梭機插翻入呢一個大氣層嘅時候，係唔單止 Florida 嗰邊聽到嗰、那個嗰、那個 聲啊，係啊係啊， 嗰、 啊那 個 boom 係加州都應該聽到嗰、那個 bang。嗰下， 唔係，但係每一個版本都有少少唔同咯。而家、嗯、變咗呢一個都係一個， 咁差唔多全美國聽到喎。佢插翻入大氣層嘅時候，哇！ 如果佢係咁嘅話，就係 幾誇張嗰個聲。 係啊，唔係，所以我都唔明呢件事點解會衍生到咁多謎團出嚟咯、嗯。但係事實上呢個係一個經典嘅 case。咁點解會咁咧？呢個係一個繼續嘅 follow up。 好啦，咁啊頭先你喺你講穿梭機嗰度途中咧，你話過咧就係、是。美國咧可能咧就係、是、同外星嘅文明咧係有啲簽合約嘅情況出現。 亞塞拜疆嗰邊政府。 亞塞拜疆政府啦，咁你就即係今晚你準備咗講嘅就係、是、其中一個咧就係講咩？即係布殊總統係一份預算案。係 冇錯。 而家唔係講少嘅，即 係係唔係講少？ 呢個係一個預算案嚟嘅。 冇錯冇錯。 係布殊喺預算案嗰度講話外太空真係 可能 有外 星 人存在。 係。 是他自己讲的。 他自己写的。因为他 会因为无端端写句这样。 其实呢我告诉你这份报告呢先来得更加妙。妙的地方是什么呢 更加 妙。 你说的妙。 因为我想好强调。 好云海 style。 你想想上个星期六即是我们上个星期六啦他的夜晚就个穿梭机爆炸啦。咁星期一咧，即係過咗兩日之後咧，其實布殊總統咧就要向國會講述一份嘅財政預算報告嘅。咁呢份報告已經預先做好㗎啦、嗯，即係已經預先修訂咗。 未有呢個突發事件之前， 係啦，係、嗯、完全係已經係預備要講啦，印曬準備俾啲傳媒要去發放啦。咁嗰日咧，嗰晚我就收到消息，即係其實應該係我哋做緊節目嗰陣時候就已經知道咗呢個報告開始慢慢出緊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手上面亦都有報紙嗰份報告啦，就攪到呢個271頁咧。 點揾到出嚟嘅份報告？ 總之大家有興趣已經揾到㗎啦。咁就係271頁咧，至到278頁呢八頁裏邊咧，就係、是、呢份財政預算報告裏邊講 NASA 嘅。 嗯， 就係報紙講 NASA 嘅。 點樣撥款？ 係啦，點樣撥款？但咧成份嘢咧，一間再慢慢攆佢啲即係骨鋼啦。但有一個 point， 即係你已經攆正曬㗎。 我攆咗啦，因為我攆得好辛苦。 拎條骨上嚟。 係啦， 唔係攆住佢，即 係啊！你係要我咁樣 啊？即 係講嘅啫。咁係一份咧，即係講到一個咧預算案，講緊嚟緊即係展望將來嗰陣。 哇！咁佢咪即係隨時呢個係自打嘴巴咗啫？因為佢呢度未可能未話撥多啲錢俾 NASA， 咁但跟住發生咗一件事， 係冇錯。 跟住佢而家先至話再撥幾千萬俾佢噶嘛。 但係係啦，其實佢好似係為咗嗰件事 講啊嘛。係咯係咯。 但係其實唔係噶嘛，嗰份報告已經寫咗好耐噶啦嘛。 哦， 起碼一個月嘅。 即係佢一個月前就算未發生呢單嘢， 都 話咗 係啦。但係呢個先係最妙嘅地方，點解咧？因為如果你見到係277頁咧，佢有個講展望將來嘅 case 嘅，佢有三樣嘢佢哋要做嘅，即係佢同埋要評核究竟做得好定唔好咁樣嘅。咁佢第一樣嘢就講到個太空站啦，佢成份報告裏邊咧就非常之踩個國際太空站嘅。 嚇、啊！ 佢經常就話呢個太空站咧已經超支我哋50% 嘅錢啦，已經唔係好值得再去即係投資咁多，同埋回報亦都唔係咁大，唔覺得重要性唔高嘅。即係佢覺得太空站唔 嗰時佢哋想每由嗰啲穿梭機升拎嘢上去太空咧，每磅係幾十蚊美金去整到。但而家係先至1,600蚊美金 好貴啊！所以我好似睇啲報道都話，報船唔係好重視太空嘅發展嘅。 根本係嗰根本即係一早俾你嗰個 report 咧，根本就係誇張細啦。 係冇錯， 氹你落去整。 冇錯冇錯，係氹你落去整嘅啫。 俾錢先啦，點知到時咪嚇俾翻張飛你飛上去。 而家咪好咯，而家咪佢話貴啊嘛，所以啱啱咪啱啱有個火箭 send 上去俾啲補給，嗰個咪俄羅斯負責嗰個平好多。 啲盧布係咪？ 好多咁之後咧，佢仲 俄羅斯同埋你唔好笑佢，佢啲包裝係好勁噶 嚇！ 我真係收到嗰啲、 哦，你講嗰啲包裝， 嗰啲包裝木乃伊曬噶，即係佢所以送嘢就係好安全。俄羅斯，我相信 有 你唔信俄羅斯嗰啲機仲衰啊！即 係有保留。我因為嗰陣時喺1997年咧，咁啊北京咪見到兩個蘇聯嘅太空人， 佢哋都驚。 唔係咁，佢哋當時咧有啲即係當然好多北京嗰度啦，有啲嘅教授就。其中一個教授就質疑佢一樣嘢，我聽到我在場我都幾想笑嘅。佢就問咗前蘇聯嗰啲太空人，佢話：啊，你啲穿梭機我哋睇過啦，你嗰啲操作儀器、嗰啲火箭、嗰啲控制室啦，好似人哋嗰啲產泥機裏邊控制控制控制中心， 係 好殘舊，好 即係 raw 啦， 係啦，好 唔安全，好難過， 係啦，好唔仔細，好渣喎。 咁點啊？ 咁其實你咁樣其實都幾魚 啊。咁佢話係啊，就梗係啦，咁先勁。 唔係，佢就話。呢个唔系问题啊，总之我哋飞到上去咪得咯，又啱喎、 啊，系啦、啊，佢又讲得啱， 讲得啱。 好，咁翻嚟呢度先， 翻嚟报时先。咁咧报时之后咧，佢第二个 part 咧就系讲呢个太空穿梭机啦。 嗯， 佢就话呢个咧就中度有效，即系话佢哋觉得佢发展得普通，但系都 OK， 但系又唔太差，但系又唔太好。但系佢哋就话咧要发展啲可以再用多好多次嘅穿梭机咁样。咁呢个就普普通通，冇乜特别啦。第三咧就系最有趣噶啦，佢话咧。佢認為呢個咧係而家近年咧 NASA 做得最有效率、做得最好就係呢個咩咧？就係呢個火星嘅探索， 嗯、即係掟咗嗰個少少小型坦克車仔咁， 係啦，因為其實佢嚟緊仲有好多計劃係去火星噶嘛。但係最妙嗰、那個佢係其中呢一 part 裏邊最妙嘅係咩咧？佢話咧，佢話你呢個 Mars 嘅即係探索計劃裏邊咧。非常之好地去计划咗好多嘢，同埋咧喺啲计划里边咧，虽然有两架嘅太空船就烂咗，咁、但系我哋继续会发展呢样嘢嘅。咁我睇完呢度我就觉得吓， 虽然有两架太空船烂咗， 即系已经系 知道咗啦， 牺牲咗啦， 系啦。咁我咪心谂咩意思啊？佢唔系星期一公布，星期六佢先知。那個太空船爛咗，其中一架，即係而家佢先，即係應該嗰日先知噶嘛。咁點解個預算案會咁 加落去會唔會咧？ 嗱，我都可能咁諗咯。但係如果唔係咁，咪好驚。 係咪印錯咗啊？ 唔會印錯，美國佬就唔會呢啲唔會死。 一係佢真係臨時即刻改。 嚇、臨時即刻改，佢呢個我就信啲，因為佢哋啲效率呢、這個就 有可能冇錯冇錯，即係可能佢係因為即係要。要迎合嗰個時勢，即刻改動嗰個數字、 啊。你諗下印啲書出嚟幾錢啫？一定要改歷史嚟噶嘛？你唔可以錯 噶。有可能係咁嘅原因啦。即係當然啦，有啲人即係唔信嘅就會覺得嚇、 不過佢又講句説話，佢話如果我哋即係雖然我哋犧牲咗兩架穿梭機，但如果我哋話俾你聽，我哋停呢一個 NASA 計劃，你都唔信，因為呢個絕對唔係美國人會做嘅嘢啦，係咯。 天真的童年，仿佛只为等待你的出现。也早已用去我最难忘的回忆，去留住你一直成长的脸。重视感情的人，总是害怕改变。 林晓培嘅新作歌名叫做《有生之年》，我哋会唔会见到外星人呢？ 黑色星期一， 好啦，咁啊，讲讲天气方面少少先好嘛？ 好啊。天气方面咧就系、是、留心啦吓，二一日啦，已经二月十一号几快。天气方面咧就系、是、大致天晴啦，早上咧会有几阵嘅薄雾嘅，咁啊气温系介乎十八至到二十二度，吹微风。展望啦，星期三嘅天气咧就会转凉啦，话天气会稍凉啦，同埋会有几阵微雨嘅。室外气温而家咧系 摄氏十九度啊，相对湿度89%。咁啊，啱啱我亦都瞄一瞄过咧，嗰段咧就即系正所谓咧部署喺预算案里边嘅讲述一啲嘢吓， 系啦，讲述一啲重要消息，佢仲有括号括，即系用个栏目咧去括住佢嘅。 我睇完之后系，我睇完之后咧，我觉得佢唔讲咧都冇可能嘅，因为 Discovery Channel 好多已经讲晒。 唔系，不过咧你谂下佢咧，作为一个咁唔中意讲外星文化嘅人啦，咁唔中意讲外星人嘅人啦。一个咁 cowboy， 系咁 cowboy 嗰种， 就系嗰啲打佢打佢棒棒， 系啦， 斗快掹枪啊嗰啲， 系啦，竟然喺呢份咁关键性嘅预算报告里边咧，有一个 NASA 个 part 竟然系个题目系写咩咧？就系话 Where are the real space aliens？ 系佢，但系我又想强调点咧？佢写 real space alien， 因为佢就咁如果写 aliens 咧，可能啲美国人会唔会啊？因为咧，你知道美国人我哋 都系叫做 alien， 系啦，美国人以外都叫做 aliens 噶嘛。 即系我哋一去到佢哋嘅本土就哦呢啲 aliens 或者咩 FOB 啊 ，fresh off the boat 嘛话咧，即系好多呢啲噶， 即系歧视性 歧视呢啲咪就要斗快掹枪咯，咪又嗰啲嗰啲咧，你试下讲佢咪又系斗快掹枪。 而家佢唔使啦，而家佢恶晒噶啦。咁但系佢所以话就系真真正太空嘅外星人喺边度咧？咁样 嗱，即系佢未讲之前，好嗱喺 Discovery Channel 讲过晒咧，有啲咩咧？点解佢哋会觉得外太空系有生物咧？嗱，首先有啲星球有啲系真系住得噶啦，即系佢哋发现到第二啲地方真系有水，有好多其他嘢咁样，咁啊，仲未发现到即系影到一个外星人或者外星生物或者系一啲昆虫或者任何类型嘅嘢啦。但系佢哋喺地球上咧，就走去嗰啲火山附近嗰啲坑咧。咁嗰啲咧就啲俾地球嘅科學家認為根本冇可能有生物噶嘛，同埋喺海底最底最貼住地殼中，即係地球中心嗰、即係嗰啲燒緊嘅鐵嘅外邊咧，就係、是、不停咁好似温泉咁樣喺度煲緊 水底熔岩， 水底熔岩咪煲緊啲水噶嘛，嗰度又係覺得冇生物可以生存，但係呢啲咪就以人嘅角度咯，係 冇錯。 但係佢哋落咗去真係唔係去，佢唔知道放啲咩落去影嘅。影到嗰度有啲蝦，係白色嘅，即係嗰啲蝦係喺好似灼熟曬咁嘅，但係佢哋係生存緊嘅，直情喺嗰啲即係喺水底嘅海市蜃樓咧，佢哋喺嗰啲地方生存，亦都發現到喺嗰啲火山坑咧，嗰啲水咧係綠色嘅，嗰啲水係咩質地咧？就係、是、你拍開咗個電池裏面嗰啲電池水啊，全個電池水壺嚟嘅都有生物，咁即係唔係一定要有空氣， 唔係一定要陽光， 唔一定要有陽光，唔一定要有水， 係冇錯冇錯， 有生物咯。 即係其實因為我哋以前係俾人教壞㗎嘛，即係我哋讀所謂讀書係讀所謂正統書， 幾自大嘅諗法，即係我哋可以生存嗰啲。 係啊，即係佢哋認定咗我哋嘅生存方式就係人哋嘅生存方式，咁但係其實呢樣嘢係 錯 㗎嘛， 真 係。即係點解要咁樣去認定啫？係咪先？所以。報紙喺呢份報告裏面都講得，我諗呢份報告可能裏面都係有少少幫啲市，即係大眾洗腦嘅，即係佢覺得，喂，大佬你哋之前信 開始洗 係唔係，即係我講嘅洗腦係好嘅方面啦，即係話，喂，你以前學嗰套可能有啲嘢唔啱嘅啦，即係佢裏面都講啦，頭先你講嗰樣嘢啦 ，flexible 啲啦，即 係。係啦，佢都話其實喺近十年裏面咧，佢好多個科學家研究咧，喺地球任何惡劣嘅環境都揾到生物嘅。 係啊， 佢話你唔擔保你喺外邊，即係外太空任何一個星球，你覺得佢冇空氣冇有就冇生物。你觉得佢冇海洋就冇生物，你觉得佢见唔到阳光就冇生物，但呢样嘢可能系唔啱嘅。 人哋亦都唔系一定要住喺地球，佢个星球嘅外壳，好似我哋咁，佢可能喺内壳，即系喺内里面嘅。 里面住啱系。咁变咗佢呢度有一份，即系佢里边即系讲到明咧，佢话如果喺我哋嘅太阳系里边。 已經係有揾到一啲證據，係除咗話有啲地方可以即係唔需要呢啲水或者陽光可以有生物之外咧，佢話喺例如喺火星啦，同埋喺呢個 Jupiter， 即係嗰、那個 木水土星 土星嘅一個衛星嘅 moon 啦，裏邊都有揾到水分。咁呢啲水分裏邊其實都已經有可能有生物啦，無除已經有可能係外太空嘅生物。無論嗰啲 呢個仲要係照地球人覺得。要水分而為生存嘅諗法， 已經係咁樣諗啦。咁所以佢話咧，所以咧，佢話呢度咧，佢咁樣寫嘅嚇。所以呢度咧，佢話 there's something out there 咧，係一啲可能唔係再係一啲 imagination， 唔係一啲幻想，可能係事實啦。咁嚇，咁呢個係布殊嗰份 NASA 嘅即係財政報告預算案裏邊嘅一份咁重要嘅嘢，裏邊寫一份咁嘅嘢咧， 俾國家睇嘅， 係啦，俾國會議員去參考，亦都叫佢哋批一啲哇，已經過以億計嘅美金嘅 budget 去俾呢啲發展嘅話咧，我又覺得即係佢點解要咁做咧？同埋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我咪上年咪同你講開，即係其實而家部署。好多人話，即係佢自己都講啦。咁話其實而家已經啟動咗個影子政府系統噶啦嘛，即係有日之後。咁其實 in charge 嗰個可能根本就唔係部署嘅嗰啲人。 係啊係啊，你講過。 講緊 撤離。 係啦，就撤離。你諗下，佢由上年聖誕到今日都冇人見過撤離啦。 係啊， 已經匿埋咗，唔知去咗邊啦。甚至呢份預算案 冇出嚟講嘢， 消失咗啦。佢已經應該 係威爾啫喎， 已 經去咗影子政府啦喎。 已經去咗，應該而家係新個 Area 51咯。新嗰個啊，講緊啊，舊嗰個應該佢唔係嘅啦。 佢嗰度做咩咧？ 咁咪控制一個，即係佢叫做咩啊嘛？即係佢而家表面上嘅政府，只不過係做公關嘅啫嘛。 嗯，即係話俾你聽，我哋就打你啦。 類似啦， 我哋就打你啦。 啊，影子政府就真係做緊嘢嘅啦，甚至可能佢要 prepare， 如果萬一發生生化武器戰或者核戰，咁佢哋嗰個即係撤離先至真真正正統治美國嘅啦嘛。到時就咁變咗，佢呢份預算報告咧，其實好多人都估根本就唔係布殊嘅 idea 嚟嘅。佢放呢啲 information 出嚟咧，可能都係撤離放出嚟，因為嗰陣時都講過啦。嗰陣時布殊留咗口風講俾啲記者聽，啲記者問佢啊嘛，就關於啊算唔算外星人家乜乜乜，咁布殊就同啲記者講：哦、啊，你問撤離啦，我唔識呢啲嘢㗎。你問撤離，撤離係 UFO 嘅 experts 嚟嘅。專家嚟，咁啲記者即刻問撤離，撤離就知唔意對就冇答過噶嘛。咁你諗下，如果喺呢份預算案裏面，其實應該俾消息出嚟或者去提供資料嘅咧，就應該係撤離嚟。 哇！如果撤離能夠真係走出嚟話，我哋唔好打仗住啦，你望一望出邊，我俾啲水睇，人哋真係出邊望住，咁樣就真係勁。 但我驚 而咁樣就可以即係 stop 到呢個戰爭就 stop 到戰爭，咁亦都應驗咗咩一班咩天外來客咩二零， 即係第三個花地瑪預言，有一班人喺天上降臨，但係以一個神嘅名義啊嘛。咁但係希望唔係咁啦，即係如果係咁啊， 即係其實如果我即係講呢個係用，如果用人嘅角度，成日都係一定要透空氣，一定要有保護罩，有大氣層先至生存。太過狹窄啦， 但係咧，仲有一份咧，仲有一樣嘢就係要講嗰、那個呢份，即係嗰七頁嘅 NASA 嘅預算案裏面咧，其實有啲字眼對於我嚟講咧，我就覺得怪怪地嘅。咁、包括咩？佢一路撥款，講啲撥款嗰啲唔講啦，即係講緊好多好多好多好多錢要抌落去整新嘅穿梭機啊，發展呢啲卡卡啦咁樣啦。咁佢講到一樣嘢咧，佢話第一個目的就係、是、即係發展嗰啲太空科技啊，人了解人類嘅歷史啊，等等等等。第二樣嘢，佢嗰陣時講嘅有一樣就話，佢講緊係 NASA 嘅目標啊，佢話就係要研究咧啲科學嚟到去揾出一啲 forces 一啲嘅力量，而呢啲力量係影響緊地球。佢咁樣講，咁我睇完我就覺得，咦，其實佢想講乜咧？ 佢咪想舉一條新 formula 出嚟啊？ 即係我覺得佢好似暗示緊，其實有啲外邊嘅 force。喺度，不過可能佢唔想用一啲好驚嘅形容詞去講，咁佢就係講緊一啲 force。咁呢啲 force 係乜嘢 force 咧？佢完全冇講，但係呢啲 force 係一路影響緊地球嘅。佢話希望我哋揾到啲 係咪嗰啲叫 dark energy 嚟？ 佢冇咁樣講啦，佢冇係佢冇 define 到嘅，即係佢淨係講話想揾到一啲研究嘅方式去揾到呢啲 force。咁我睇完我就覺得佢因為講咗好多次呢啲 force 呢啲 force 點樣 affect 緊個地球， 係咪即係嗰啲講緊係嗰啲磁力啊，或者係一啲即係萬有引力嗰啲即係免費能源啊所講嘅？ 但係我又覺得如果係咁，我又覺得佢唔會話影響我哋地球啊嘛，應該係話應該俾我哋一個地球一啲用。 如果發現到免費能源，咪影響地球咯？影響咗噶咯喎。 都係， 咁你話啲油唔使錢咁樣？ 但係佢講啊咁啊啱，係。不過如果佢咁樣講， 即係話你唔使用油啊，其實 係冇錯冇錯，你用一 啲氣入去都得㗎， 或者係完全一個設計係唔需要任何個能源嘅，淨係一個 燒空氣嘅，咁你咪 免費源 源不絕， 係啱。咁變咗唔知，其實佢呢個講得好隱晦咯。咁但可能當然啦，你問到佢，佢一定可能同你講呢個版本一樣啦。可能佢講緊呢啲啦，佢唔係講緊呢啲，但係佢會唔會係當中有隱喻咧？咁呢、這個。 又可以大家估下。 首即系越听越好听啊！个最后一粒都想听埋嗰啲。 嗯， 阿杜啊， 坚持到底。 黑色星期一， 今晚嘅呢份即系 George Bush 嘅财政预算案啦，咁啊谂住睇下可唔可以我哋嘅梁生偷下私，咁而家暂时已经冇机会嘅讲 NASA。 系咯，我哋除非唔系，除非我哋香港可以救到嘅就系成为一个太空中心咯。咁我哋就 撥款 系啦， 發下夢先啦。 咁我哋就開心啦。大嶼山唔好搞咁咩啦， 整個發射台， 整個發射站。 咁你一定要搬去大嶼山住啦。 你肯定成个360度围绕住你望远镜望住，有冇人望住你？ 我一定搬远啲，我惊爆炸。 嗱、啊，真说话啦，嗱呢啲真系、啊， 哇呢啲真系， 我惊啫。 系啊，你搬远啲，唔好累到人哋。 系啊，我都啱， 你系邪噶嘛？ 我都觉得啱，我都觉得。唔系，同埋咧喺呢个份预算案里面咧，其实有个几得意就系佢 mark 咗，即系部署啦 ，mark 咗咧，好简单一个 box 咁样咧。佢话咧 NASA 有个新嘅任务，咁新任务里面第一个 point 咧就系讲咩 ？Communicate with 唔系，佢系咁讲嘅。佢话咧系要 understand 同埋要 protect our home planet。 系， 大佬，我哋好咩？我哋受到其他人嘅威胁 追击。系有 protect， 其实佢嘅 protect 你谂得太严重啫。 系啊 ，planet protect 我哋嘅 planet 可以系讲 我哋嘅地 球绿色运动、环保， 又或者即 系都系叫 protect。喂，你环保嗰啲广告都系 protect our planet， 又或者免受恐怖袭击咧，咁都系 都啱嘅，但唔关 NASA 事咯。 NASA 要 protect 个 planet。 系咯，绿色行动即系环保呢啲嘢，都系 NASA 都有即系有份研究啊。 我谂佢牵涉嘅，我谂佢牵涉嘅有嘅。不过问题 不过就冇理由会喺 NASA 呢度出现啊嘛。 系咯， 应该系 喺 environmental study 嗰个预算案里边 系 啦。 系啦，错唔到你添呢个。 因为你谂下，佢成份预算案几千页里边，点解要摆呢度喺 NASA 呢度讲咧？ 因为我要质一质疑你，即系咪睇每一样部署写嘅嘢？你真系唔信。系呢、這个的确系你啱， 唔系喺 NASA 嗰度讲系有怀疑嘅， 有怀疑嘅。佢咁样讲，咁仲有系咧，佢讲咗一啲新嘅科技，佢又爆得佢自己嘅科技，我真系唔明佢咁好啦。突然间，咁佢就话咧，其实咧而家用嗰啲科技就好渣噶啦。佢话因为 NASA 已经发明咗一啲新嘅communication 嘅科技咧，即系用晶片啊，以前用 credit card 啊，都系好渣啦。佢话。佢話最新嘅咧係用雷射嘅，佢話佢用雷射嘅科技咧，就第時咧可以你射咗一啲嘅嘢上去，一啲 signal 上去嘅時候咧，你 decode 即係解碼咗啲雷射嘅時候咧，係一個 video 嚟嘅。 哦， 拍個 MTV 俾 佢。係啦，即係 MTV 嚟嘅，即係可以將個 video 壓縮成為啲 signal， 用雷射嘅系統射上去。咁啲人如果啲外星人係用翻呢個系統嘅話，佢就可以成個 video。 咁如果佢哋係用 PAL 嘅咧， 咁啊真係唔知。 咁你整啲 NTSC 上去唔得喎。 其实讲真 的，佢识得转线噶， 有 multi system 噶，好似香港咁噶，系嘛？N 线又睇到 PAL 之 类嘅，系咪？唔系咁，佢哋讲紧 NASA 用紧啲新嘅科技咯，即系已经系做紧噶啦。咁但系唔知道成份预算案里边，即系嗰啲 budget 系咪真系会批到 咧？其实你讲真的，睇翻佢啲穿梭机咧，其实佢系落后紧好多。 系， 因为我哋以前六几年佢射火箭嘅时候咧，根本大家都唔会觉得哇，佢会去到月球、啊。咁跟住佢一话去到，其实佢穿梭机已经系 ready 咗啦。 系， 系嘛？咁好啦，而家佢火箭唔系用咗好耐就转穿梭机啦。 系，冇错。 你睇下而家个穿梭机用咗几耐都未转，仲要包埋。 系啊，包咗两 都仲未转， 仲要冇新嘅 plan。 系啦，仲要话俾你听冇新机。 唔系啊，嗰阵时都系啲报道都系咁讲啊，话佢唔会摆好多钱落去 NASA 嗰度。 咁咪落后咯，已经系落后 晒。话觉得嗰个成本同嗰、那个效益系唔 balance。 其实我又觉得冇得咁样拗，即系冇咗咩效益啫。呢、這个系真系 search。以外啊嘛，你唔會揾到，你唔會揾到答案住噶嘛。你即 係 如果佢咁樣講，即係太過眼淺、啊。你研究呢啲嘢，唔係話聽日就揾到出邊有外星人嘅，或者出邊有即係有信號翻嚟，係咪？ 唔係，但 係 個問題最弊一樣嘢就係地球人永遠都要睇錢咯。 係， 即係我覺得呢樣嘢真係 NASA， 我自己覺得啦，就真係唔可以用錢去衡量佢嘅工作，因為。 但系佢又要抌好多钱落去， 系咁系，系的确系好多钱，但系佢有好多 commercial 嘅 sponsor 噶嘛都 少嘅其实，唔多噶啦而家， 而家唔多， 即系当年讲嗰啲咩吓咩汽水啊乜乜 kick kick 卡全部都而家好似冇人真真正正摆上去做 sponsor， 因为冇人带头下噶嘛，如果有个大即系如果佢政府系 support 嘅， 吓、 你话会唔会有人 sponsor？ 会印你个名喺个机翼嗰度。二亿啊，嗰个位， 但如果爆咗咧， 咁我哋有保险噶嘛， 即系爆咗更加系即系明 保险，但系嗰个爆炸嘅比率系好低，好低，唔系你而家即系预咗佢爆啊嘛，佢唔系噶， 你讲喺呢个穿梭机嘅问题咧，其实个财政预算案里边都讲紧就话嚟紧嘅穿梭机嘅任务之一咧，就要研究咧围住一个地球以外咪啲。磁場嘅保護嘅，咁佢話咧就研究再外遠少少嘅磁場，即係離開嘅磁場範圍裏面，睇下啲即係對人或者對穿梭機或者對啲太空站嘅影響係點樣。 其實呢一樣嘢咧，就正正咧就講翻上年咧，其實 NASA 自己都做過呢樣嘢嘅。即係上年嗰架穿梭機上去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已經做緊呢樣嘢，就係想去遠啲個軌道向上啲，向上啲咁樣離開一個磁場嗰位再上啲。咁之後翻嚟就寫咗個報告嘅，即係如果而家即係 search 咧，你哋 search 咧用多啲時間咧，揾到個報告係話仲喺度嘅。個報告就話啊，原來咧離開咗遠啲咧，嗰、那個宇宙嗰個輻射咧，原來就影響到啲乜嘢，原來比我預期中少嘅點點點點點。咁呢份報告其實出咗嚟之後，包括埋呢個預算案講嘅嘢咧，其實好多人就已經諗啦，就問翻佢一個問題咯。美國你好似係離開咗我哋地球去過月球噶咯， 嚇！ 而家你先話俾我聽，你想飛遠啲啊？ 係咯， 咁奇怪嘅， 即係其實倒退緊喎。 係咯， 倒退緊好犀利喎！而家根本地球全個地球望住你，哇！你冇新機啊？你而家先開始整啊！如果你而家撥款，你而家先整新機，咁你咪即係落後咯。因為你佢哋嗰啲軍事科技，俾你聽到或者報紙登到，已經係落後咗二十年咁啊！隨時 唔係頭先，唔係我意思，頭先個 point 係話咧，有啲人質疑嘅意思就係話咧，你唔係去咗月球再翻咗地球咁啊？而家你先至講緊去遠少少，咁咪即係你有本有冇去過月球㗎？ 哦，即係你又捉佢啲 嚟啊！ 喂，我琴晚啱啱睇完呢個明珠台都有講 Rocket Man 喎，有火箭人，即係講曾經去過月球嗰啲太空人咧、 啊， 即係講翻佢哋感受，佢哋係真嘅喎，佢哋講佢哋即係好真嘅喎， 講 到影到啲片段，即係話我即係自己曾經上過去啦。 其實可能佢哋係整咗個模擬機，連嗰啲都呃埋。 即係連個太空人都加埋啊！ 係咯，唔係已經係第二次登陸月球嗰批嘅太空人嚟嘅，其實嚇咁。 其實我都信佢係登陸。 我應該係，我諗佢係登陸過嘅，真係。 我希望佢係真 的。但係可能係第一次，唔知係咪真嚇咁，但係第二次應該係。 唔係應該咁講。 但係佢哋好自豪。係 唔 係 即係佢？彭程就話嚇，即係六九年七月誒，係 啦， 七月十六咩？唔係七月十六咩？ 唔係七月十六。 七月廿四、廿三 啊！ 七月廿一、 廿八系嘛？ 啊，佢应该系讲1972年嗰次噶，佢应该系讲1972年 嗰次。 六九年系咪第一？佢系咪最先上去就可能未必系第一次，第二次 定系咁咧？定系其实可能我哋睇到所有个片段，未必系真嘅片段。不过可能上咗去，我哋睇个模拟版本。咁真嘅片段可能 NASA 即系收埋咗，唔俾人睇。可能系咁都唔定。但问题系太多谜，佢永远都唔解嘅话，我哋永远都唔会知咯。 佢咁觉得呢啲系无聊嘛？即系可能咁啊，唔解咯。 有可能。我哋可能佢覺得我哋 嗰啲有啲覺得無聊嗰啲都唔解噶啦。 不過真係停留咗好耐喎，研究咗月球咁都好多年。 唔係，同埋你諗下，哇！我哋月球都講到咁嚇，七二年停咗到而家都未飛過之外咧，而家又話要去火星。 我覺得佢最主要係冇錢啦、啊，即係你喂地球你自己地球人都會去下泰國、去下新加坡、去下美國、去下歐洲嚇，成個地球去暈噶嘛。你月球去咗個一兩笪地方，跟住。 喂，但係佢仲有啲太空人咧喺其他國家嘅，佢哋如果係要坐美國嘅穿梭機去，其實佢哋要俾好多錢 嘅。係啊， 咁嗰啲有啲唔係有啲唔使俾嘅，有啲係國家嘅即係 exchange 嘅嚇，即係例如加拿大原本五月要飛一個上去噶嘛，佢而家好似話唔飛啦嘛，即係 驚咗 啦嘛。咁日本嗰啲又係即係又係 exchange 咁樣，你日本嗰七個太空人上都係坐美國穿梭機上 嘅，但係佢哋要唔要俾錢㗎？ 唔使俾嘅，即係其實係交換科技知識啫嘛。 咁啱爆炸嗰、那個 以色列嗰個更加唔使啦，嗰、那個更加係一個即係更加係一個即係外交嘅正常關係嚟啦。呢、這個 咁但係啱啱有一個係好有錢嘅有錢人， 嗰個就係坐俄羅斯，嗰、哦、個就係商業㗎啦，即係佢當一個旅客。 但係嗰啲錢就俾俄羅斯嘅， 俾俄羅斯㗎啦，冇錯啦。咁但係俄羅斯其實佢需要錢咧，因為佢而家借緊，即係唔係借啦，所以唔應該咁講啊。佢係用緊哈薩克個太空基地咧，就係以前前蘇聯起落噶嘛。咁但係如果計正嚟講，而家俄羅斯即係因為瓦解咗啦嘛蘇聯，咁俄羅斯自己反而冇太空穿梭，即係冇呢個太空基地。咁佢而家其實應該籌劃緊係要起，應該係起喺西伯利亞附近一個地方咁樣。咁如果真係要錢嘅，當然即係仲係要用多啲時間同埋用多啲金錢去起。咁佢一定要揾多啲有錢落去坐嗰啲所謂飛船上到去。之後俾一啲 sponsor 佢哋，之後再繼續做咁樣咯。 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嗰啲有錢佬，即係想買張穿梭機票咁樣嚇。 我諗有嘅。 不過睇下坐邊一隻機去啫。 如果仲係坐 shuttle 就可能唔掂啦，真係。 咁點算啊？ 啲民航機都進步曬啦，何況我哋穿梭機。